唱咗咁多年情歌，我仲系一个冰清玉洁嘅阳光大男孩，感情依然好似张未俾人揸巢过嘅雪白牛油纸一样。讲你都唔信啦，系咪 ？OK， 我坦白讲，咁多年其实我不知几咁花心，同一个浪子冇乜分别。我嘅真名其实系四个字：古巨不羁。咁你又笑我啦？不过其实呢几年身边差唔多年纪嘅朋友都成家立室，有时我都会谂，到底我嘅人生大事到底亦系点嘅一回事呢？ 心弦有共鸣，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换做证，对我讲一声，终于肯接受。以后同用我的声，对我讲一声 I do，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。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百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。